自由新城森林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波旁耳边。87.6 来了，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进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未迅速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既为您安排了青年相声演员说的新作品，也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历久弥新的老段子。上半段要请您先来听的这段呢，叫我要恋爱。哎，这个恋爱题材是相声一直反映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话题，由曹云金、刘云天为您表演这段我要恋爱。 我叫曹云金， 嗯， 小演员， 我 学的年头不算多，到不到的您各位多多的包涵， 是嘴甜。 旁边这是我的搭档， 一起合作， 刘云天， 叫这名字 大伙儿都很熟悉 哦， 好多观众都特别的喜欢他。 是吗？ 啊，您真称得起是人类的好朋友。 哇，您这不 大伙儿爱看 您，这都什么话呀，这是 知名度高 哦， 用我们行业术语称明星为腕儿 啊。有这么说的？ 您是腕儿，您是腕儿 哦， 您是腕儿。 什么毛病这是？ 知名度高啊， 那您得说清楚了，知道吗？ 哥俩台上是搭档， 哎， 台底下是好朋友， 关系不错， 好到什么程度没办法形容。 那是太好了， 正格的，这是我亲生的朋友。 因为就没听说过， 费了多大劲呢、啊？ 那是要好的朋友， 好朋友， 哎， 亲兄弟一般。 是 台上看着都一样， 嗯， 但台底下身份位置截然不同、 哦、生活上有区别， 差的太多了。 是吗？ 我比不了他。 嗯， 刘云天的生活非常的幸福， 是 我就没有他幸福、 哦、 人家刘云天结婚了， 这倒是 娶了一大胖媳妇儿， 嗯， 长得这漂亮， 好看， 跟人似的。 哎，这不废话，您这是人话吗？这个什么叫跟人似的？ 跟神似的。 您可说清楚了， 神仙相似，是仙女下凡， 那说明好看， 长得这漂亮。 哎呦， 跟我说过， 嗯， 一辈子的梦想就是想娶这个姑娘为妻。 为什么呀？ 我说为什么呢？ 啊， 他说我就喜欢这种瓜子脸大眼睛的姑娘， 好看。 结果终于做到了， 我 娶了一个大脸瓜子眼的。 哎嗨，这什么模样？ 您幸福就幸福 啊， 没有必要每天都气人。 我怎么气人？ 在后台一块待着， 嗯， 老跟我们这儿显呗， 嗯， 秀幸福是晒甜蜜。 哎，我们那是真挚的爱情。 这叫什么呀？ 嗯， 戴金表的爱拍腿，镶金牙的爱咧嘴。 哟， 您还真挚的爱情？ 那 可别让我问住了。 嗯， 为什么你手机里边存着前女友的电话？ 那我们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哎， 刘云天真有主意。 什么主意？ 存着前女友的电话，怕他老婆发现。 嗯， 把名字不存成真名，存成10086。只要电话一来，媳妇儿你看10086中国移动没毛病， 这事儿就过去了。 哎，那天跟我们嫂子正在家里边看电视， 嗯， 手机就搁在小桌上。 是， 哎，前女友的短信来了， 上面还真显示了10086。 嗯， 嫂子也瞧见了， 是 随口就问了一句：“谁呀？” 嗯， 谁来的短信啊？刘先生理直气壮：“媳妇儿。” 嗯， 10086， 哎， 中国移动。 是， 话音刚落，我们嫂子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 这怎么？ 你是联通的卡呀？ 嗨、哎，这都什么事儿啊？这是 移动给你发什么短信？所以说他这智力有问题，特别的幸福。 嗯， 我就不如他幸福。 哟，您怎么了？ 交不上女朋友。 谁说？ 您看我台上能说，台底下嘴特别笨。 是啊， 啊，交不上朋友。按说我这条件也不错呀， 嗯， 怎么就交不上啊？ 您都 真的，我的感情生活， 嗯， 就是一本血泪史。 嚯， 有血有泪有史 啊， 有历史。 您可说清楚了， 太有历史 哦。 我找女朋友条件不高。 您都要什么条件？ 我想要一个身体健康的， 嗯， 爱好广泛， 嘿， 能陪我聊天， 好， 知道疼人，会过日子。 哎呦， 长得不用太漂亮， 嗯， 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比画花解语，比喻玉生香，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 都什么词儿啊？这是 我这条件不高。 您这条件太高了。 您觉得这条件高？ 可不， 那我降低点标准。 啊，好， 我就找一个身体健康的， 这很重要， 行吗？ 好， 哎，人家给我介绍，真找着一个。 是吗？ 身体健康， 嗯， 热爱运动。 嘿， 坏了， 怎么了？ 他喜欢那运动，我来不了。 他喜欢什么呀？ 他喜欢游泳。 这挺好啊。 我游不了泳。 您怎么游不了？ 我从小我就怕水。 怕水？ 我一看见水我就哆嗦，我就害怕呀。 不是，您是不是狂犬病啊？ 你才狂犬病。 不是，您怕水？ 我是怕水，游不了泳， 不会水， 而且我连泳裤都没有。 那可以买呀。 我怎么游泳？ 买去， 买去。 嗯， 为了爱情，我喝出去了。 是， 我看街边上有卖那个便宜的， 嗯， 劣质的大红泳裤。 哟， 便宜。 嗯， 1块钱一卡车， 这也太便宜了。这 买一条， 嗯， 劣质大红泳裤，我就穿上了。 呵， 结果到那一看，坏了。 怎么了？ 不是游泳， 那是干嘛呀？ 泡温泉。 那不更舒服吗？ 舒服什么呀？你懂什么呀？那游泳水是凉的， 对， 那泡温泉水是热的， 没错。 我这劣质的大红泳裤 啊， 一下这热池子开线，咱就不说了， 嗯， 它掉色呀， 哦， 一池子都是红汤啊！ 哎呀， 我女朋友都傻了， 是 你大出血了， 嚯，哦！ 人家嫌我身体不健康， 哎，是 不跟我在一块儿， 我这就分了。 那我再找一别的吧。 哎，再找一新女朋 友。我找一个爱好广泛， 嗯，这可以。 人家给我介绍，真找着一个， 嗯。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哟， 哎，最大的爱好， 嗯， 就是喜欢喝酒。 哦，好喝两个。 人家提出来了， 嗯， 作为我的男朋友， 嗯， 必须得能陪我喝酒， 啊，一块儿喝。 我一琢磨，我的酒量可以。 哦， 我的酒量基本上白酒能喝一斤。 哦，那可以啊。 可以陪陪他， 嗯， 但是咱也得问问。 问什么呀？ 问问人家姑娘能喝多少。 这倒是。 万一喝不过人家，陪不了人家， 那就丢人了。 我说，姑娘， 嗯， 你能喝多少呀？ 是， 姑娘很腼腆， 嗯， 跟我比划了一个一，我琢磨一对一最多大喝，喝吧， 陪他， 由打晚上8点开始喝， 嗯， 喝到夜里2点半， 哇， 我吐了14回呀、啊，胃口都吐出来了， 哎呀， 洗干净又咽回去了，我实在是喝不下去了， 嗯， 我找他去了，我说姑娘， 嗯， 我实在是陪不了你了， 是， 你太能喝了， 嗯， 你刚才跟我比划这一这是什么意思？ 嗯， 你能喝一杯？ 嗯。 不是， 哦， 你能喝一瓶？ 嗯， 不是，你能喝一箱？ 这个， 不是，那这一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这个， 一直喝。 哎， 嚯，不是一直喝呀？ 这真可以， 您下回早点说吧。好，我为了我的身体健康，我还是跟他分开了。 哦，这也分了。 我找一个别的条件。 什么条件呢？ 找一个能陪我聊天的。 哦，这好， 好吧， 说说话， 在一起说说话， 能够 找一个能说会道的， 对， 能给我介绍，真找着一个， 嗯， 也坏了， 怎么了？ 这姑娘太能说了， 好聊啊， 一天到晚这嘴就没有停着的时候，啊，喳喳喳喳喳， 哦， 这嘴呀，叨了唠，叨了唠，老跟这说， 键盘 没有闲着时候，喳喳喳，夜里睡着了都说，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喳喳， 这姑娘 惯口了， 不错， 可爱说了，烦的我都不行了， 是。 我怎么才能消停2天呢？ 嗯， 好不容易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 他们单位组织去三亚海边旅行。 嗯， 我说你赶紧去吧。 走， 去一礼拜。他走了，嗯，我消停了一个礼拜， 清静2天。 一个礼拜回来之后，我一瞧，嚯， 怎么了？ 在海边都没闲着。 为什么呀？ 哎，牙都晒黑了。 牙， 好， 在海边没少说呀， 这不像话，这都。 我为了我的安全，我还跟他分开了。 哦，这也离了。 再找一别的吧。嗯，这个找女朋友最重要的呀，啊，得是能陪着你过日子， 对， 懂得疼人， 知道照顾你。 找来找去，真找了一个， 哟， 特别心疼我。 怎么呢？ 知道我是演员， 对， 每天啊吃饭都不定时， 嗯， 胃不好，每天上我们家早上起来给我做早点吃， 嘿， 说外边的早点不干净， 不卫生， 做的各种的小咸菜， 嗯。 煎鸡蛋都煎成桃心状， 真细致， 熬了上一大锅热乎乎的白米粥， 对胃口好， 一大锅白米粥 多好， 知道疼人吗？ 知道。 好不好？ 好姑娘。 好是好， 嗯， 就是脾气大点。 脾气大点怕什么？ 叫两遍不过来，这锅热粥就泼身上，嚯，喝不喝？ 哎呦，这脾气 烫死你。 哎呦，这多大脾气啊！这 就是脾气大点 儿，也太大了， 而且三句两句不对啊，动手就打人 啊，这可不应该。 那天我们俩人正在王府井大街逛街呢， 嗯， 两句话不对就急了， 哦， 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打得我转了三圈，还问他，你打的是我吗？ 好，打晕了这是。 我怎么着也算个男人， 哟， 我也有我的面子，我也有尊严。 对， 王府井大街够一万人跟那儿看着， 得多， 我得往回转转面子。 怎么转？ 当时我就急了， 嗯， 你有病，你疯了啊？ 哟， 你再打我一下试试。 嗯， 二话没说抡圆了，啪，又一大嘴巴。你猜我怎么说的？ 您说什么了？ 既然你这么听话，我就饶了你。 好嘛。 咱得转转面子。 行了，您这脸都丢干净了。 您说我怎么就交不上女朋友呢？ 好， 没有一个合适。 太惨了， 我这条件挺好的。 什么条件？ 优点也多呀。 您 四大优点， 您说说。 人也好，嘴也甜，长得精神又有钱。 哎呦，没看出 来。这四样都站着。 嗯。 为什么交不上女朋友？那阵我心情特别的低落， 难过了。 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哎呦， 中国医学上把痛苦分为12级。 嗯， 最初级的痛苦。是被蚊子叮， 嗯， 第12级痛苦是女性在分娩时候所受的痛苦。 哎呦，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已经达到了第13级痛苦。 那您是？ 就是分娩的时候被蚊子叮。 嗨，这乱不乱的？ 我怎么这么惨呢？ 嗯， 怎么就交不上女朋友呢？是不是因为我命不好？ 嗯， 于是我找到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一算。 好，你信那个干嘛呀？千万别信他。 你要是不懂就别瞎说。 怎么了？ 人家大师一算就发现问题了。 发现什么了？ 人跟我说了，说曹云金啊，你这个人啊命不好。 哦， 你这个命属于五行缺五行。 哎呦，什么叫五行缺五行啊？ 五行是金木水火土。 嗯， 每个人缺的不一样。 对， 我这五样都缺，就所以叫五行缺五行。 这都什么大师啊？ 我说那大师我怎么办？难道说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心爱的女人陪在我身边吗？ 找不着女朋友。 大师说了， 嗯， 你不要着急， 嗯， 不要激动。 是， 我根据你的面相判断， 嗯， 你的前半生注定了没有女人。啊，大师，那我后半生呢？ 嗯， 后半生也就习惯了。 哎， 我都没说习惯了。我找您是让您给我出主意，看怎么能破解呀？ 对，怎么解决问题？ 破解很难了。 哟， 但是我可以教你怎么追女孩。我送你两句话。 哪两句？ 哪两句？ 您说说。 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嗯，嗨， 你追女孩必须得不要脸。 你信他算倒了霉了，他这可都是封建迷信、胡说八道，千万别信他。要这样，你就找不着女朋友了。 谁说我找不着？我听了大师的话，我还真找着一女朋友， 这都新鲜了。 开始是不喜欢我 哦， 他嫌我长得丑。 是， 就是我觉得我长得不丑，我很丑，可是我不漂亮。 哦，嗨，这叫什么话呀？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我在解释嘛。 嗯嗯， 我再着说了， 嗯， 我这也不叫丑， 是 我这叫长得坏。 哟， 有句老话说得好， 说什么呀？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哎呦， 对不对？ 嗯， 你们女人不就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吗？你猜他说什么？ 说什么呀？ 是我们女人是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 对， 但我们不喜欢长坏了的男人。 哎，这话也损 点。说话损 是 没关系。 嗯， 追女孩你得塌下心来。 对， 展开我的攻势。 嗯， 逛街、吃饭、看电影， 呵， 什么好吃什么。 对， 带她吃饭去。 吃什么？ 吃西餐。 哟， 俄式的西餐。 呵， 吃。 嗯 啊，吃牛扒。牛扒，哎，牛扒，你见过牛扒吗？牛爬，那牛都在地上爬着走。 哎，谁们家牛站起来走啊？ 牛爬， 嗯， 你不会点， 那西餐厅全是英文菜单。 那可不， 你得会点。 咱不懂。 黑椒牛扒， 我点着牛扒。 盖饭，意大利过桥米线，十二寸芝心胡辣子，吃，全是好东西， 全是快餐。 喝红酒，红酒，喝， 喝什么呀？ 服务员，过来， 点酒。 先生，喝点什么？红酒。您喝什么品牌的？拉菲，必须拉菲。哟呵，那您是82年的还是72年的？少废话，拿瓶今年的。拿过期的酒给我喝。 好，您是懂是不懂啊？ 骗不了我。在我强烈的攻势之下， 怎么样？ 我们两个人走到了一起，准备结婚。 这是好事儿。 一结婚我也犯愁了。 这还发什么愁啊？ 一结婚都得度蜜月。 那当然了， 上国外马尔代夫，爱琴海，旅游去。 去啊， 多贵啊，去一次花好几万。 对， 我这人过日子细，能省点就省点。 这怎么省啊？ 怎么才能省这钱呢？ 是啊， 这样得了，我发现电视上有这个征婚栏目，只要这个男女嘉宾能够牵手成功了， 是 就能领到这个旅游大奖。跟我女朋友一商量，果断分手，分别报名。结果出事了。 怎么了？ 他比我早上了一期，和别人旅游去了。 别说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我要恋爱》。很多相声新作品呢，在名字上就出新，就吸引人。下面这段名字呢，更是新潮了，更是时髦了，叫《中国合伙人》，由李明宇、王文林为您表演。 好长时间没见了，您忙什么呢？ 嗨，我就是在东三环国贸地铁CBD 做生意。 哟，那具体的是国贸地铁 CBD 的哪儿啊？ 不是告诉你了吗？就是东三环国贸地铁站C 口 B 口之间那块地， 摆摊啊？ 你别嚷啊！哎，你在哪儿发财呢？ 我就是手上掌握着几块地， 房地产。 我说房地产了吗？ 啊， 不是，人家王石啊、潘石屹那是房地产，我呢就是在家待着，老有人往我账上啊打点钱。 那你给人家什么呀？ 我给他一块地呀。 哦， 看哪需要啊？东城区需要，给他一块地。 哦， 西城区需要，给他一块地。 哟， 天津 啊， 天津反正远点， 是 也给他一块地。 哦， 3天之内准到。 哈哈，哎，你看，就咱们两个这个交情，能给我一块地吗？ 没问题呀，但是咱说好了啊，我给您一块地 啊， 您给我一好评。 呸！合着说了半天你就是开网店的。 说半天您不也就是个摆地摊的吗？ 摆地摊怎么了？摆地摊现在是消费的主流。 那我们这是消费的时尚啊。这么跟您说 啊，我让您不上街就能逛街。 我们不单让您逛街，还能让您练习骂街。 那我们跟谁一打招呼都叫亲。别扔地去。 哎呀，我们跟谁打招呼都是哎。 我们呀，不满意能退货，当然了，得您出快递费。 我们要是买假喽，假一罚10。不过您得找得着我。 听您这意思，对我们开网店的有意见？ 看你这态度，对我们这地摊有想法。 嘿呦喂，要没您这摆地摊了，我们网店越来越火。 嗯， 早晚城管都得改行去送快递。 要没有你们网店呢，我们地摊是越来越多，什么燕莎国贸啊。那全都得变成天意。 哎呦喂，我们啊，我们这个行业的偶像是马云，民企老总。 我们的偶像是刘翔，世界冠军。 刘翔 啊， 也对，他要有刘翔的速度啊，他起码城管追不上他。 其实啊，我最崇拜的是博尔特，百米9秒58。 博尔特不如您 啊， 博尔特是跑直线， 是 他还得拎着包袱越障碍。 还真是， 我发现 啊， 我们这行业啊，就是24小时待命。 嗯， 电脑一响就得起业，电脑一响就得起业，这企业家、企业家呀，就说我呢。 我们这行业 啊，是天天在街上，哎呀，刮风一身土，站那儿使劲嚎，感觉这土豪土豪的，就打我这儿来的。 我们这个行业啊，就是特别费手，老得打字，谈一单生意相当于写一篇中篇小说。我仿佛看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再次向中国人招手啊。 我们这行业呀，天天在街上跑，一天呀能跑6个马拉松。 是下届奥运会您要不拿块金牌回来，真对不起城管他老人家对您的培养。 是啊。 哎呀，有的时候遇见抠门的顾客呀，做一单生意能把我累死。 有时赶上奇葩的客人，做一单生意能把我气死。这样吧，咱们现场您摆回摊，我也看看您摆摊什么样，我也跟您学学。 没问题呀、我在街上天天就这样，天天练摊啊。 您来了。 哎，咱们就是这样、哎，瞧一瞧，看一看啊，哎，停一停，站一站啊，哎，想一想，算一算啊，哎，恒大今年夺亚冠了啊，哎，都别跑，都别走啊，王菲李亚鹏分了手了啊，哎，别发愣，别发呆啊，单独也能生二胎了啊，哎，慢慢挑，慢慢摘啊，汪峰向章子怡表了白了啊。哎，今天是清仓大甩卖了啊，一律两块了啊，就要两块了啊，哎，两块买不了吃亏啊，两块买不了上当啊，全都两块了啊，您就拿两块吧。 您那什么都卖两块吗？ 全都两块。 你等着。 哎， 哟，腾格尔老师，坐前面这些人里，我听说了，就您最大方，能借我一笔钱吗？两块。没带那么大的票是吗？今天。哟，谢谢、得给您两块钱。 你买什么？ 把这个给我。 你怎么买喇叭了？白走了。 买一清净。 哎呀，哎，我听说你们在网上对顾客是特别的客气。 那是必须的。 哎，比如我要是个顾客，能对我这么和气吗？ 您放心，我们一视同仁。 我这个打字可是不太好。 老先生，咱慢慢聊啊。 慢慢聊。 慢慢聊。嘿，亲，你好啊。 你好，你那儿有大妈吗？ 有的。不是，您还想买个老伴儿回去怎么着？您想问有大码吧？有。 你有实体店吗？ 我暂时没预备。那叫实体店 哦。你能活到付款吗？ 我尽量。那叫活到付款 哦。还有个事儿，我想吻你一下。 我跟您说，要是范玮琪跟我说这话，我肯定同意。但是我就怕黑人不干。不是，您想问什么您就说啊。 哎，那你什么时候能发火呢？ 我这就快了。您能用个靠谱点的输入法吗？ 通过这么一了解啊，你们这个网络店也不容易。 通过这么一聊天啊，您这摆摊的也挺可怜。要不 啊， 咱们在一起吧。 在一起。 在一起。 在一起。 起什么哄啊都。啊，我是说呀，咱们爷儿俩在一起做生意。 哦呦，做生意。 您以为呢？ 我以为也是做生意呢。 未来的网络消费那是必然的趋势。 其实摆地摊也是无奈的选择呀。 广大的白领和学生那是我们的消费客户啊。 那些广大的空巢老人和不会上网的农民工兄弟也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啊。 到时候咱这网络实体店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那是低调奢华有内涵。 洋气奔放有深度。 那是简约时尚国际范。 我仿佛看到了三个月之后我上市的公司喽。 哎呦，我仿佛看到我下月就能买劳斯莱斯喽。 你有驾照吗？ 你有执照吗？ 就是咱们不一起来憧憬美好的明天吗？ 那倒是啊。 咱 我在遥望大马路上，有多少行人在来来往往，小摊流伤又能和谁讲，你一人摆摊在那匆忙的路上。从今以后我在身旁，咱爷俩合作就不再惆怅。 网络的实体的，想买的不想买的都来看看，都来尝尝。哦耶哦耶， 先锋派的我们消费新时代， 实体加网络才是最新最快。 现在网络特别神，网速特别快， 我们就是中国最强合伙人。耶、 明天咱爷俩就去办照去。 哎，李明宇、先别忙着办照。 干嘛呀？ 你得跟我上工商局去一趟。 去干嘛去？ 把我扣这货给赎出来。 被罚了。